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，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，匠心锅底，良心食材，小西街80号火锅店。 来关注天气情况。受上游沙尘天气影响，今天白天本市有浮尘和扬沙天气，并且在冷空气作用下，今天白天北风将增大到4到5级，阵风可达7级左右。今天早晨，市气象台发布了沙尘蓝色和大风蓝色预警信号，外出请注意防风防沙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并且有扬沙，偏北风4、5级转2级，最高气温30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偏北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6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65%。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海都在大帐内自言自语道：忽必烈，按辈分你是祖韩的孙子，我是曾孙，你是我的韩叔。但是你背叛太祖韩，背叛祖制，把我们蒙古人带入了灭顶之灾。别怪我海都杀了你两个儿子，战场之上刀不认人。今晚你我就见个高低，拼个死活。海都拿起挂在壁上的刀，抽出来在灯下瞅着，刀在灯下闪着寒光。海都把刀挎在身上，大步往外走去。此时在忽必烈大帐内，忽必烈仍然在帐中来回走着，铁木尔、玉溪铁木尔、贺仁杰等站在一侧。铁木尔说：祖父，答应孙儿吧，我不会有事的，有贺仁杰率1000兵马在大营周围保护我，孙儿不会有事的，祖父就恩准吧，孙儿求您了。忽必烈依然在思考着。玉溪铁木尔焦急地说：皇上，快做决断吧，天已黑了，要不然就来不及了。贺仁杰也说：是啊，皇上，快快移驾吧。忽必烈依然不理，坐回椅子上不说话。玉溪铁木尔、贺仁杰等给忽必烈跪下求道：皇上。铁木尔也跪下哀求道：祖父，孙儿求您了，快快移驾吧。贺仁杰又说：皇上，臣以性命担保皇孙安全，皇上快快移驾吧。玉溪铁木尔也说：皇上，臣也以性命担保皇孙的安全，求皇上快快移驾吧，否则什么都来不及了。夜幕降临，玉溪铁木尔着铠甲站在帐中。这时一名侍卫进来施礼道：大人，博大人求见。玉溪铁木尔一惊说道： 快快请进。伯彦匆匆进来施礼道，玉大人，我有一事相求。玉溪铁木儿惊讶地说，啊，元帅还有何事？伯彦说，请给我5000兵马。玉溪铁木儿大惊道，元帅，您要5000兵马干什么？伯彦从容地说，我要截住海都的退路，元帅不必再问，你只要给我5000兵马，今夜我可活捉海都。玉大人。玉溪铁木儿着急地来回搓着手走着，为难地说，哎呀，大人哪，你当元帅的，你知道我怎么能给你5000兵马呢？我这啊，你知道你现在的身份，这事儿我需要请示皇上啊。我伯彦急了，顿足说道，那就晚了，什么都晚了。你能不能给我2000兵马？只要2000就可大功告成。雪夜茫茫，寒气逼人。哈拉和林草原上，海都领着一支人马行进在夜幕之中。海都对身边的将军说，和先锋部队拉开距离，一旦他举火为号，马上命令2翼军队包抄进攻。2翼军队进攻成功了，我们再策应他们。这位将军说，大王真是神机妙算呐。海都向两侧的山里瞅了瞅，手指着右边的山说，啊，在那里埋伏下5000兵马。将军疑惑不解地说，这是为何？海都说，先不必问，你听令就是。将军只得遵命。玉溪铁木儿在大营中来回走着，伯彦焦急异常地问道，玉大人，难道你还让我给你跪下不成？玉溪铁木儿说，好好好好，我也唯一次令，我就把我的500侍卫军归你指挥。伯彦闻听惊叫道，啊，只给我500兵马，这不够啊。玉溪铁木儿说，多一个我都没了。你应该知道，这也是我提着脑袋答应你啊。伯彦痛苦异常地摇摇头说，唉，也罢，把令牌给我。玉溪铁木儿把侍卫长叫进来说，今晚你的500侍卫军归伯彦元帅指挥，一切听他的。侍卫长有些犹豫地瞅着玉溪铁木儿。玉溪铁木儿大声吼道，瞅什么瞅，快跟伯元帅去啊。侍卫长只得遵命，伯彦领着侍卫长急匆匆往外走去。哈拉和林忽必烈大帐内，灯火通明，摆着宴席，一派喜气洋洋的气氛。铁木儿身着黄服，沾了胡须，坐在御座上，左右有行宫官员几十名，身后站着贺仁杰。大帐正中，舞女们正在跳舞，两侧有乐师在奏乐。舞女们舞姿翩翩，音乐悠扬，百官们举杯畅饮，铁木儿左右举杯频频饮酒。这时海都大军冲了过来，当冲到忽必烈中军大营时，大帐中的歌舞宴会仍然在进行着。浩特塔拉见机会来了，大声喊道，冲啊，活捉忽必烈。军士们齐声大喊，冲啊，活捉忽必烈，活捉忽必烈。松明火把齐举，喊声震天，海都的人马纷纷向忽必烈大营冲去。此时突然从大营的左侧，玉溪铁木儿领着人马杀了出来，右侧 土河领着人马也杀了出来。听到喊杀声，人们个个从座位底下抽出刀，站起往外跑。舞女们也纷纷亮出了刀。贺仁杰护着铁木耳，在一群卫兵的护卫下向后跑去，两军展开了激烈的交锋。此时，真正的忽必烈正坐在哈拉和林战场上的一处便帐之中。忽必烈坐在正中，南壁站在一侧。玉溪铁木耳全副铠甲进来说：“皇上，海都果然来偷袭中军大营，被我们四下埋伏的大军围在核心，正在厮杀。”忽必烈嫣然微笑道：“ 伯彦算得准呐、他现在哪里？” 玉溪铁木儿说：“皇上， 昨前半夜他要求我给的5000兵马，他要去堵截海都的退路，可以活捉海都。” 忽必烈闻听急忙问道：“ 那你给了吗？” 玉溪铁木儿说：“ 皇上，他现在没有帅印，又没有另为他任，不能带兵啊，所以我只好给他我的侍卫军500人。” 忽必烈闻听顿足道：“玉溪铁木儿，你误我大事。”“ 误我大事啊，你为何不早跟我说？” 玉溪铁木儿说：“ 皇上，那会儿已经来不及了。” 忽必烈无奈地摇了摇头。海都以为这一次捉到忽必烈已经不是个问题了，于是领着一支人马志得意满地在前面走着。突然，铁木儿、贺仁杰领着人马拦住了他。贺仁杰用刀点指海都说：“ 海都，你还认得我吗？” 海都冷笑道：“ 呵呵呵，我怎么会不认得你呀？贺仁杰，真金太子的侍卫长，忽必烈经略吐蕃时收养的一条小狗啊。” 铁木儿大声说道：“海都，你快下马受绑，你已经走投无路了。”海都不屑地说：“ 这位年轻人应该是忽必烈的孙子铁木儿吧？” 铁木儿从容不迫地说：“ 海都，我就是铁木儿，今日我要让你死在我的手里。” 海都哈哈大笑说：“ 哈哈哈哈哈，小羊羔崽子，口出狂言，你爷辈儿到你父辈儿，谁都没有斗过我海都，就凭你，你还嫩着呢。” 铁木儿气愤至极，挥刀大喊：“冲啊，活捉海都！”士兵们冲了过去，两军混战在一起。忽必烈帐中，玉溪铁木儿进来说：“ 皇上，海都中计，他的兵马被打得七零八落，各路军马正在到处追杀他们。” 忽必烈问：“那海都呢？能否抓住他？” 玉溪铁木儿说：“皇上不敢说，海都太狡猾，这一次袭击大营，他呀躲在最后，见势不妙，调转马头往回逃。” 忽必烈闻听着急地说：“千万不要让他再逃了出去。”玉溪铁木儿领命走了出去。 南壁说：“皇上，铁木儿很有见识和胆量的，扮作您引诱海都袭营，真不愧是皇上的孙子呀。” 忽必烈有些得意。南壁说：“ 他的母亲阔阔真总在我跟前夸铁木儿，倒是很少提起他的大儿子干麻辣。” 忽必烈闻听叹了口气说：“ 哎，大夫人在世时很小就把干麻辣养在宫中， 与他母亲阔阔真疏远了。阔阔真就偏爱自己的小儿子铁木儿，人之常情啊。南碧欣慰地说，我看这铁木儿啊，不会辜负了他母亲。忽必烈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海都被玉溪铁木儿的大军冲散，只带着一支人马狂逃而去。铁木儿贺仁杰率兵在后是紧紧追赶。突然斜刺里冲出了海都的伏兵，放过海都人马，截住了铁木儿和贺仁杰的追兵。铁木儿贺仁杰二人急忙勒住马，铁木儿叹口气说，哎，又放跑了这只杀不死的狼。伯业领着他的兵马埋伏在哈拉和林战场一座山的拐角之处。一位将军说，元帅，我们在这儿等了三天了，那海都是不是从别的路逃走了？另外一位将军也附和道，是啊，元帅，是不是让我们白等了？伯业面色凝重地说，你们急什么？众将闻听不敢再吱声。第四天，伯彦的机会终于来了。海都领着一支人马飞奔而来，望着山勒住马。此时伯彦的军队正在山的拐角处等他。一个将军说，大王，前边有山，从山的哪一侧过？海都仔细看着，然后手指山南说道，从这边过。另外一位将军说，大王，那边树林茂密，容易伏兵，怕有埋伏呀。第一个将军附和道，啊，是啊，大王，山右侧地势平坦，不易伏兵，我们应该从右侧过呀。海都嘿嘿冷笑道，你们懂什么？如果是伯彦用兵，会揣度出你们这种心理，在森林茂密处伏兵。现在那是玉溪铁木儿用兵，他哪会想到这个，那是蠢材一个。从山南可以唱着歌安全过去。说罢引着兵马向山南方向走来。铁木儿、贺仁杰二人领着一支人马前行。铁木儿叹息道，哎，又把海都放跑了，晦气。贺仁杰说，海都用兵确实是狡猾，料人所未能料啊。刚才那一处伏兵接应得多及时啊，否则海都必被我们擒获了。铁木儿说，继续追，兴许还能追上。贺仁杰也说，好，追。兵马又加速前进。海都人马刚从山南拐过来行进着，伯彦的500人马突然冲了出来，冲向海都的人马。海都一看大惊啊，急忙调转马头。伯彦在马上大声喊道，海都，这回我看你往哪里逃，下马受绑。海都仔细瞅了瞅伯彦的人马，哈哈大笑说，伯彦，哈哈哈哈，你又失算了，就你这几百兵马还能挡得住我几千人马啊？伯彦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越来越不会打仗了啊。海都举刀大喊道，将士们冲过去。海都大军潮水般冲了过来，双方混战，海都趁机带着十几骑亡命奔逃， 伯彦领着十几骑紧紧追赶。伯彦在马上引弓搭箭，箭尾上夹着一片纸，一箭向海都的后背射去。海都后背中箭，在马上摇晃着身体想要倒下，两个侍从在两侧扶住了他，继续飞马奔逃。伯彦率领十几骑又追赶了一阵，还是追不上，只得勒住马。伯彦在马上仰天长叹，哎呀，这都是天意，天意呀！说罢拨转马头往回走去。海都骑着马一路狂奔到一个湖边，海都坐在湖边，背上插着箭，箭尾上夹着纸片，周围是十几名侍卫把海都护卫在中心。一个军医用刀划开了箭伤之处，把箭拔出来，用舌头舔了一下箭头，品了一下，吐了口唾沫说，大王，幸亏没毒啊。海都说，伯彦一个大元帅，他怎么会射毒箭呢？军医说，但是大王，您的箭伤很重啊。海都说，哎呀，伯彦老了依然有如此蛮力，不可轻视啊。军医把伤口包扎好，然后把箭尾夹的纸片取下来递给海都。海都展开读道，海都大王，若不是你所知的原因，我带的兵马太少，这次必擒了你。但此战之后，皇上会让我重掌帅印，再次镇守。你若罢兵西战也罢，若是再来犯，我必灭你，你当心。海都把信收好，一言未发，良久才说，把我扶上马。军医说道，大王，您伤得这么重，不宜骑马呀。海都用低沉的声音吼道，扶我上马。侍卫们牵过马来，把海都扶上马背，人马缓缓地向前走去。忽必烈站在帐中，有些忧虑地说，唉，这兵马追赶海都都三天了还没回来，情况也不知如何呀。南壁说，皇上不必忧虑，有可能把海都已经捉回来了呢。忽必烈说，但愿如此啊，这个祸患害得我，唉，这把年纪还要出征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长安容不下肉身，一城放不下灵魂，熙熙攘攘的春光里，我们将在何处终老？长篇小说《春困》可以被看作是一场关于婚姻的孤独之旅，通过一对年轻夫妻慢慢走散的剧情，掀开了时代的一角。北京文艺广播 FM87.6 小说联播为您奉献六月精彩演绎《春困》，每天中午12点，敬请期待。